啦嘎啦啊啦吉啊嗦，雷玛尼啊啦嘎啊啦啊啦耶玛吉啊吉啊啦嗦。

Thank you. Thank you.

Bye.